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离追求，除非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离等候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 身影挥散不去。